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在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既是民生所盼，又是发展所需，要立足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广大群众拥有更多归属感和幸福感，以科学完善的规划体系引领城乡发展。要提高规划的标准，坚持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管理、全域旅游，大力提升规划水平，以精细高效的建设管理推动城区扩容提质，坚持中心做强、四方崛起，推动城区扩容提质，以优质过硬的产业支撑打造特色小镇。要立足涿州市实际，抓紧制定出台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体系。3月22号，涿州市食药监局召开2017年度药品流通监管工作会议，部署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和保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后，各药品经营企业与市食药监局签订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质量安全承诺书和保健食品经营质量安全承诺书。3月22号，在第25个世界水日，也是第30个中国水周的第一天，涿州市水利局与国动水务集团联合举办第七届水文化节活动。据了解，今年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主要任务是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整治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等。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心情明明感谢地吸引你，让我疯了你。漂亮的人我迷惑的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漂亮的人我迷惑的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世界这样大 冠坤国际怎么样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 冠坤国际配备完善的质量体系，从管理要效益是冠坤国际建筑公司每一个员工一直坚持遵守的宗旨。从前期接触客户的业务人员开始，我们不只把公司介绍给您，也会对您的施工质量进行跟踪，直到工程结束。后期的工程验收，工程完工后会有工长自己先验收，合格后再交由项目经理验收，认为全面合格以后交公司总经理验收，总经理验收合格后才能向客户交工。冠坤国际就是用这种层层验收、多人把关的方式，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冠坤国际期待与您携手，用高质量的工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详情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属于自己宽敞的房间，装满阳光，静静感受温暖。委屈是泪水，让它一颗一颗掉下来，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面对着蓝天，逃避寂寞的表演。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轻抚水面是你不变的脸。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无论多久从不散去的温存。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醒来身边望着你的 事过分也无需收敛。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面对着蓝天，看不懂逃避寂寞的表面。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幸福睡眠是离不变的脸。

不要担心，朋友，我会 OK 平安。 Hello， 各位好，我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2001年《透明》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神说》。做自己的主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在彷徨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带来力量，带来勇敢，甚至能够在心头有一盏不灭的明灯指引着自己的方向。我想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一些挫败，然后不断的站起来能够总结出来的经验吧。王耀光为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所演唱的插曲《当爱降临》。 曾经我随风四处飘荡，迷失中的我孤独肆意生长，那一天仿佛出现了幻想，云端洒下一束光，所有黑暗瞬间被照亮，你从天而降，坠入湿了眼眶，你从天而降，像天使一样驱逐了忧伤，触摸到天堂。曾经为爱寻找四处流浪，荆棘一路遍体鳞伤，在潮汐间勾勒你的脸庞，你出现在我身旁，整片星空瞬间被点亮，你从天而降， 这是来自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当中的插曲，王耀光所演唱的《当爱降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王耀光自己填词并且演唱的，旋律清新动人，歌词更是非常细腻的把男女主角从相遇到相恋的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了。就好像在剧情当中所表现的那样啊，一旦遇见了自己爱的那个人，就好像是天使从天而降一样，从此心中再无黑暗。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2005年《丝路》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瘦瘦的》。夏天呢，很快就会到来，所以呢，很多的女生都会希望自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瘦瘦的。 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躲过心动，他 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念旧。 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五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传承十五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奔驰车主注意哦，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啊！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1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罗大佑1989年在《情歌闪亮的日子》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闪亮的日子》。回望过去啊，因为我想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回忆，对不对？你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那些日子，当我们在回首的时候，总有一些日子是闪亮的，让我们心头会怦然心动，让我们是难以忘记。接下来听到的是毛泽少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心头的彩虹》。 每一次当墙在摇摆，我都会用生命感受精彩，像风一样的速度狂奔在这人山人海，我要自在。请你敞开你的心，拥抱未来的世界，我看到的生活是由自己做主宰。当所有人都在笑，不相信你能做到，我会用我的坚定陪你奔跑。我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双臂挥起天使般的力量，爱就像那一瞬间挂在心头的彩虹。受精彩，像风一样的速度狂奔在这人山人海，我要自在。请你敞开你的心，拥抱未来的世界，我看到的生活是由自己做主宰。当所有人都在笑，不相信你能做到，我会用我的坚定陪你奔跑。我张开了飞翔的翅膀，翅膀的力量，我相信出现就是方向，你就是我的光，我会不顾一切的去闯， 用双眼去看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变迁，我的信念，哪怕风雨再大，我都不会胆怯现在的一切。 这首歌曲是由毛泽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啊，把音乐和生活融会贯通，贴近现实又会有自己的想法。歌曲明朗而又清新，就好像是在心底里照进来一束阳光一样。这束阳光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目标，代表着生活的态度。我们再来听到陈奕迅2007年《认了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好久不见》。

其组委会于23号透露，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已汇聚近500部中外佳作。作为今年电影节的一大亮点，一带一路展映单元将关注其沿线国家的电影创作，集合《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推销员》《罗莎妈妈》等佳片，让观众感受来自丝绸之路的文化精品。剧组委会透露，知名影人莫妮卡·贝鲁奇、本·金斯利、张艾嘉等将亮相开闭幕式。备受影迷关注的《加勒比海盗》系列、《速度与激情》系列套票将于3月24号开售。人民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24号发文确认，对北京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各商业银行应按照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奥之旅绘声绘乐，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I'm sorry. 这算黎明的算是成名作吧，那时候还有这个今夜你会不会来，对吧？这是黎明在1992年但愿不只是朋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来自北京，因为他的确是从北京去到香港，然后在歌坛上去打拼去发展的。这首歌曲其实也很像是说在当年的歌坛亮出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我来自北京，我希望能够唱好听的歌曲，我希望和你用音乐来做朋友。蔡淳佳2000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爱如潮水，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